普教宗与简体字，咁近期好似变得比较热门啊，呢、這个咁样嘅题目。咁点解会有咁嘅题目出嚟呢？咁其实就因为突然间咁，我先发觉原来今日系我负责谂题目嘅。已经是星期二了那时候，所以我就都不知道找题目好、哎、突然间在报纸上看见，咦，原来呢我们国家教育部呢最近出了一个报告，那个叫粤港澳大湾区语言生活状况报告，里面提到呢就说普通话和简体字呢在香港呢要考虑一下有个地位的说法。 嗯， 咁咁你淨係話普通話要簡體字啫，咁但係我就諗下，咦，好似早排先講咗一輪，究竟普通話教中文係好又唔好，有冇作用咁樣？咁我不如就再重温一下呢個題目先啦，因為呢個題目我相信都會不久嘅將來咧又會攞翻出嚟講噶啦。咁所以就有今晚嘅緣起啦。咁普通話其實又唔系咁难嘅，嗱，我哋咁样三个人讲两句，头先 几句啊嘛， 话讲得少啊嘛，迟啲第二节又再开始讲几句咁咯，又得噶。 不过咧就啊，我个年代读书嘅时候咧，当然啦，就基本上系冇呢一回事，普教中呢一回事啦。但系咧就开始咧，应该喺我读中学嘅时候咧，学校就开始教普通话， 嗯， 即系有一班咧就叫普通话堂。 嗯哼， 系啦，咁啊开始播放魔课啦。 你真系先苦啊， 系咪啊？系啊，即系嗰时 系幸福定系辛苦啊？搞清楚、啊。 诶、哎，嗱、那个音调唔同噶，先苦同先苦吓、啊。我啲普通话虽然渣渣地、流流地咁啦，不过两个字都分得开嘅。 喂，呢度想補充少少啦，咁啊，頭先勁哥講咗嘅教育部做咗個記者招待會啦，喺六月二號嘅時候，咁其實咧呢一類嘅言條啊，或者呢一類嘅即係報告啦，我哋叫做，其實咧係國家成日都會做類似嘅嘢嘅。咁、 嗯、 據了解咧，其實就係國家語委啊，語委佢哋咧就揾咗呢個叫國家語委科研中心向國家。呢、这個語言服務與港澳大灣區語言研究中心，嗱、啊、唔好意思啊，我一定要讀曬啲字出嚟啊。咁、嗯、另外咧就委託呢個咧廣州大學嘅團隊去寫嘅。嗱、啊、呢一類嘅報告書咧，其實我諗熟悉國內文化或者甚至乎國內政治官場文化人都知咧，呢類嘅報告係成日都發生嘅，成日都有嘅。咁、 啊啊、 有部分嘅報告咧，可能同呢一啲報告其實個內容未必完全一樣嘅。咁只不過係佢哋會抽取一啲。即係尤其是政府部門國內嘅，就會選擇一啲佢覺得適當或者喺嗰刻值得去講嘅一啲咁樣嘅報告拎出嚟俾大家聽嘅。嗱呢一樣嘢大家要清楚呢個背景先。嗱點解咁講呢？因為關於普教中嗱呢個呢三個字又係好得意好吊詭嘅。嗱普教中咧其實講緊由普通話教中文。 嗯、 事實上咧我自己喺2012到2014。呢段期間咧，都已經喺香港有好多人有呢啲咁樣嘅討論啦。而我以前都寫過唔同嘅文章，或者做過唔同嘅電台節目講呢類嘅題目。咁但係而家講緊差唔多十年後嘅時候咧，咁其實呢一啲咁樣係咪一啲已經係咪一啲爭議咧？嗱，我見到喺我哋嗰個 Facebook 專頁上面好多朋友就好快就上曬頭，講咗好多即係佢哋嘅理據啦。咁我就唔一一細表啦。但係實際 究竟贊成定反對多？ 樣樣都有，有啲拉埋去講英文當年喺殖民地嘅地位。咁即我覺得呢啲當然一間可以再深入啲講，究竟係一個文化問題，係一個語文教育政策問題，定係點樣呢？其實呢啲我覺得都值得去討論。我哋今日嘅切入點點樣去講嘅？咁但係講呢啲之前，一定要講咗個背景，就係呢啲報告其實因為隨住。喺個我哋而家成個嘅即係喺特區嘅過程，即係我哋而家即係一路喺度運作緊嘅時候咧，係一路其實嗰個普通話去教普通話或者用普通話教中文咧，其實係一路都發生緊嘅喺個教育現場裏邊。咁所以其實大家第一樣嘢，首先唔好覺得太奇怪先，普教中係而家存在嘅。是冇係從來，你話係咪再多啲，或者有冇一啲再有新嘅數據各樣嘢咧？其實一間都可以再講，因為香港。 政府本身都做了一些數據去講究竟個成效是怎樣的。不過我知道一間就會有這個用家的代表，用家的爸爸一間都會講一下他的觀察的。只不過是我要跟大家一定要搞清楚這個題目裡面的普教中，大家為什麼這麼容易這麼敏感，或者這麼多人一講出來大家就上，我叫上頭，這個字叫做，就是因為成日大家都會諗緊，就係咧係唔係背後仲有更多嘅一啲諗法啊，各樣嘅嘢咁甚至乎每一啲行政上面，甚至乎有啲人講係政治嘅諗法。嗱、啊、呢啲咧，其實咧我哋一間可能都會接觸到嘅，咁但係一定要搞清楚。如果我哋今日一開頭先用一個語文教育嘅政策咧，嗱、啊、呢個我比較熟悉嘅，我會一間喺呢啲地方度補多少少位。 嗱、欸，其實我都想喺呢一個方向度先講一講嘅。即是一讲起普教中呢，你知香港呢就大部分都是广东实际人来的嘛。咁嗰陣时之所以係希望用普通话教中文呢，其实纯粹係从一个实用主义嘅角度去出发嘅。咁随着我哋祖国嘅改革开放呢，咁我哋两地嘅交往越来越频密嘅时候呢，咁普通话嘅应用亦都係比较係谋生技能嘅其中一种。咁我哋第一届特首啊，董生咧都话我哋要训练香港嘅年青人要两文三语噶嘛。咁所以嗰个喺普通话方面嘅教育或者普通话嘅应用方面咧，点样可以令到香港人去适应到啊，同埋掌握到咧系重要嘅。呢个我同意噶。咁所以咧，我哋喺普教中开始嘅时候，尤其是我自己我细路开始读书嘅时候咧。我都好着意，希望佢系学到普通话嘅。咁、所以嗰阵时我都话：，咦，用普通话，如果学校用普通话教中文咧，其中系一个吸引嘅地方嚟嘅，系唔错嘅，令到佢早啲掌握呢个语文咁样。咁当然啦，后期我有另一个想法啦。咁呢，跟住我睇下阿黄仲彦，你点睇啊？ 讲真咧，普教中咧，基本上就喺我嘅读书年代啦，就系、是。唔系一个选择嚟嘅，基本上，而系只不过咧，你当系学紧多一个语言咁解嘅啫，即系普通话嘅话，咁所以咧，好似阿梁敬国咁讲咧，学多一个语言，当然就冇乜问题啦。 诶、有一个特别嘅报告，天文台喺今日啊，2021年6月11日下午10:45咧，已经取消咗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啊。咁大家要留意啦，好嘛？唔该。 啊，冇咁风雨飘摇、啊，真系。 冇，大佬，我哋而家和风细雨喺祖国怀抱之中，生活得几好啊！ 系啊，所以咧就系、是、普通话当系一个其中一个语言咯。 嗯、 不过咧嗰、那个时候咧，当然啦，冇所谓有一个嘅论调咧，就话我手写我口。 嗯， 因为嗰个时候讲真咧，大家个又冇特别话去挑战到咧学生嘅语文程度咧，系有好大嘅问题。但系咧，英文不嬲都系俾人哋即系不嬲每一年都每况愈下咁嗰只嘅情况啦。所以咧，我哋睇书嘅时候咧，系会睇简体字嘅。 嗯哼， 我觉得嗰时差唔多阅读报告嘅话咧，我觉得绝大部分嘅书咧都系简体字嘅。 啊！呢度我補充一句啊，喺我讀書嘅年代，中學到到高中啦，直至到開始係入大學嘅時候咧，其實簡體字咧係一個潮流嚟嘅，覺得睇簡體字嘅書咧係型少少嘅，型喺邊度咧？型就咦，我對祖國嘅發展關心喎，我祖國嘅發展我掌握到喎。简体字我识，你识唔识先？瞄一瞄你咁样，突然间咁样，嗰阵时冇人会叫你，喂，你唔读简体字，你唔掂噶，老友，你点样去搵食啊？你点样去认识我哋祖国啊？冇人会讲啲咁嘅说话，系自动自觉买啲简体书，一嚟方面都简体书，因为吓。平啲啊！ 嗰时候你 咁嚟睇噶嘛？ 简体字咧，嗰时候咧，我觉得系其中一样咧。其实某程度上，以前真系当普通话系一种其中一种外语啦。简体字咧就系、是、学多一个书写方法，因为咧嗰时其中一个真系好实用功能嘅。因为嗰时简体字咧，其中一个好好嘅用处咧，就系、是、用嚟考试噶嘛。 嗱，你错啦。 系咧， 我个年代我唔知道你个年代，我个年代如果用简体字考试咧，就会扣分。 我都唔会嘅，真系。 咁可能， 但系佢扣分咧，佢系你又简体又繁体。 唔系， 只要你出現簡體就扣分。 咦，有咁嘅事？ 嗱，呢個等我去講講啦。嗱，經國嘅年代同阿仲遠嘅年代係有少少區別嘅， 都唔少噶啦。 係啦，咁喺經國嘅年代應該係會扣分嘅。去到我諗仲遠嘅年代，甚至乎去到我去讀書或者我教書嘅年代咧，就冇特別會話扣分嘅。咁甚至嗱，但係會扣嗱，真係又老實講咧，簡體字好多時咧，我哋都會扣到分嘅喺考試作文嘅時候，就唔係因為佢寫簡體字。是因为他写错简体字，因为简体字的笔画其实不是同学都个个掌握到，尤其是很多人是误会了日本汉字呢，就当作是简体字， 整个逆字出来。 例如个是画字，国画的画字就成日错的。这些就是很多学生就以为写简体字会扣分，实际就是他写错简体字扣分。嗱，呢个要补充俾大家知。嗱，另外头先都讲到咧，睇简体字书咧，咁当然呢个我读大学嘅年代，嗱未去到话觉得好似阿敬国嗰个可能国粹派嘅年代咁啊咁型 啊， 系即未去到嗰，但系咧，我觉得系呢个一路都系有一种叫 push and pull， 即系嗰个推拉嘅效应。其实咧，你谂翻转头，点解我哋会觉得简体字会又好用啦吓？叫做第一，我同意系考试真系写快啲嘅。呢个我有阵时我教学生都会快啲咧，即系嗱呢个有阵时功利地去谂，就唔谂嗰啲咩文字的演变啊嗰类嘅嘢噶啦，系纯功利嘅作用嘅啫。咁另外就亦、是、都系头先大家都有讲到嘅，就系、是、因为简体字书喺大约1980-90年代，甚至去到1990年代较后期间咧。其實因為他哋嗰個翻譯咧，其實都好蓬勃嘅喺國內。咁國內好多人會翻譯咗外國好多社科嘅書嘅，甚至乎心理學啊、社科啊，咁佢哋係乜鬼都譯嘅。咁咧，你諗下嗰個書嘅價錢咧，嗱，雖然佢嘅譯本未必好好睇，因為其實有陣時嗰啲文句 係譯得唔好嘅， 係睇得好辛苦嘅，但係喂。大陸十分一價錢，我講緊係同台灣譯嘅十分一。你買原本英文版咧，仲貴，可能仲貴，再貴多兩三倍。於是乎，大家就有一個，譬如我啲咁嘅窮人咧，咁啊要讀嗰啲經典文章、經典書籍咧，有陣時我哋就會去咗睇簡體字書啦。咁呢個就係我哋開頭慢慢從一個生活上面嘅需要，令到我哋覺得簡體字啦，或者普通話，嗱普通話當然。有一段期間，好多人都會翻國內。我有陣時嗰陣時都會翻去國內交流啊，或者甚至乎識下嘢啊，識下人。咁嗰啲過程其實係一啲令你引你去學習嘅過程，而嗰啲真係好自動自覺自發嘅。 嗱，我講翻我個年代咧，嗱，我年代相信大家有我年紀嘅聽眾都知道，香港其實係有一間中學咧，係用一路都用普通話或者國語啦嚇，要教中文嘅。是蘇哲公學，我的年代我真的覺得那些人型一點，厲害一點，即是覺得， 即是你覺得文學根底啊，或者文字根底 啊，這是一個感覺，實質呢我覺得又不是，因為小孩沙沙地會考得攞個 A 啊，中文，那我都不是用普通話上堂啊，即是換句話說，在我的年代，那個感，是一種感覺來的，一種或者觀念的一種 perception，就係話，我覺得如果用普通話教中文，因為亦都受到五四嘅影響啦。嗱，仲遠講過咩？我手寫我口啊，呢啲咁嘅嘢，其實嗰啲新青年新文化運動有陣時其實係有問題嘅。呢、這個我哋要可能另一個節另一個題目嚟到去討論啦。但係嗰個時間一路呢、這個咁嘅觀念就入咗我腦啦。咁所以頭先我講啦，當我細路大嘅時候咧，我就應該揾佢去學習一下。用普通话嚟学中文咯，咁样咁啊，卒之就真系用咗普通话嚟学中文啦。咁个开头感觉都良好少少嘅，咁啊觉得咦，又唔想我自己教佢波波摩科啦吓，咁、学校教唔使烦。直至到有一日，我个细路，我唔记得咗系问我一个咩字，佢问我呢个字点读，我点读？有冇搞错啊？呢、这个你唔识读，佢唔识读广东话嘅嗰个字点读？佢识读普通话点读？廣東話是不懂讀，我突然間撞一撞咁樣，哇！有問題喎、啊，如果咁樣，即係換句説話講，佢喺學校學習到中文，佢淨係識得一面啫，連唔識得另一面嘅讀音、啊。但我嘅年代就係我一路都係用廣東話嚟學習，但係我除咗係覺得，普通話好似有啲型格啲啊。 可能啊，真係寫出嚟嘅文章暢順啲啊，咁亦都有個動力去學之餘，到我發現嗰樣嘢好似有少少唔係好對路喎、啊，即係無論喺個用家嘅立場嚟睇，我唔好講到話咩文化層面啊，或者其他嘅方面啊，就喺用家嘅立場嚟講，咦，佢識咗嗰個字嘅普通話讀音，但佢竟然唔識。要廣東話讀音，這個是一個對我來說是一個挺大的問題。 其實你不覺呢，你說你不說文化層面其實都說了，因為呢我想我們很多朋友一聽到普教中這個課題呢，其實就自不然，譬如我自己教中文都會想起我是不是需要用普通話在課堂裡面去教授中文科，於是乎大家就容易搬了某些、就是、概念出來，例如教唐詩呢宋詞就沒那麼好了、就是用這些說法啦、坊間大量這些說法的我們都不一世說了，但是如果你看回那個剛才講的那個粵港澳大灣區 語言生活狀況報告2021呢，這份是我們、就是、偉大祖國第一本咧，國家戰略性嘅區域語言嘅生活嘅用嘅一個咁樣嘅研究嚟噶。如果嚴格嚟講，佢係第一次做呢類嘅嘢嘅。而你睇翻佢嗰個特色咧，就係咧佢研究嘅四個地方：香港、澳門、廣州同埋深圳。嗱，佢裏邊咧有一個大嘅戰略佈局嘅。嗱，如果我哋用呢個層面去睇咧，我哋一定要諗佢背後大家咁中意講嗰啲所謂戰略啊各樣嘢咧，你就要睇清楚佢究竟講乜。因為大家好多時淨係睇個標題，唔睇佢內容嘅。咁佢裏邊其中咧亦都有提及過咧，就係、是、當然要講接軌啦。要佢其中有一樣嘢會引起大家好多諗法嘅，就係、是、佢要有個香港法律列明咧普通話同埋簡體字嘅地位。嗱呢一樣嘢咧，嗱一間我哋有時間可以再深入啲去講。其實而家大家都用緊嘅，只不過佢想再提升。嗱呢一點大家要知道，但係有冇講到好清楚話要入去課堂裏邊一定要用普通話教中文咧？嗱呢個我哋一間可以再深入啲講。 嗯，好啦，哇！眨下眼第一節就去到尾聲啦。咁我哋喺第一節完結之前咧，就送俾大家一首歌，就係鄧麗君嘅《但願人長久》。在人间。

欢迎翻嚟星期五晚嘅广东广西啊！我提提大家，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咧有效时间到明日嘅凌晨两点钟。好啦，其实上一节我俾大家听《但愿人长久》呢首歌咧，就其实想话俾大家听，邓丽君咧系我嘅普通话嘅启蒙老师之一。咁我个年代咧，如果你话要学普通话，其实就一嚟学校冇教啦。咁我哋要學嘅咧，就唯有係聽國語歌啦。因為我細路仔嘅年代，國語歌都算係仲係有相當嘅市場嘅。咁除咗佢之外，咁當然梗係阿黃宇啊、張徹啊嗰啲《獨臂刀》啊嗰啲咁嘅國語片啦。咁你去睇嘅時候，你咪喺嗰度有字幕噶嘛。咁佢喺度咦昂昂講嗰啲，唔知你講緊乜嘅時候，你睇下字幕，哦，原來咁樣講嘅，原來佢嘅國語係咁樣讀嘅咁樣。咁主要就是透過電影、歌曲，慢慢慢慢我就學到一些、斷斷續續的普通話，不敢說學得很好。到其實正式是去學普通話的時間，即是學拼音漢語拼音波波摩科，其實是我大學一年級的時候正式的起心肝，因為不用錢嘛，你給了學費了，咁又我學分雖然少啲嘅啫，咁啊的起心肝去學波波摩科達特啦啦 GTC 啦咁樣。咁嗰個過程就係將自己對普通話嘅認識同埋個拼音咧，就打下比較結實嘅基礎啦。咁樣，咁你係點學噶？ 嗱，我本人都基本上咧係由歌曲嗰度學嘅。 嗯。 咁啊，除咗唱之聽之外咧，我就實踐嚟到唱嘅，係啦，即係。卡拉 OK 嘅時候咧，咁啊嗰時都阿周華健啊，係、 哦、 啦，咁跟住就之後咩陶喆啊，即係總之嗰一段時間咧，王傑嘅以前，因為佢都有國語歌啊嘛，咁、嗯、嗰、那個時候咧就聽得多國語歌，咁跟住咧就唱，咁呢一個係其中一個啦。因為咧唔知點解咧，即係反而用一個正統嘅情況咧，例如我中學學過啦。好似一樣啦，大學嘅時候有得學噶嘛，免費，咁亦都學過啦。但系咧，偏偏咧都學唔到，可能都真係你唔需要去講啊，亦、 嗯、 都冇嗰個語境咁嗰只。所以咧，我反而最大嘅進步嘅時候咧，即係非常之諷刺，就係喺英國讀書嘅時候嘅，係、 嗯、 係因為咧就識咗幾個咧，即係我讀心理學啦，佢啊讀係MBA 嗰邊啦。嘅內地嘅同學，咁啊，因為就星期六日成日都一齊去唔同嘅地方旅行，咁嗰只咧，咁跟住咧就反而喺嗰度咧練習多咗，令到我咧就真係反而喺嗰度咧國語咧就可以即係普通話就進步咗。 嗯， 即係我就反而學嗰個過程咧就會係咁樣咯。而得意嘅地方嗱，我唔知道阿梁國嗰個時候係咪咁，同埋我最想知道咧就係你個女。在寫文的時候是怎樣？我那個年代基本上就算是、大家懂普通話啦，或者有學的啦，他基本上寫的時候都不是我手寫我口、 嗯、 我的意思就是他不是用、普通話，即例如素質你不會寫素質，是寫回質素的、 嗯、 或者那句的文字的結構啊，各樣東西啊，即可能那些語氣啊、用字啊，基本上咧都唔係用緊普通話嘅。但係咧，而家同學講普通話好流利嘅咯噃，已經。咁佢係用翻一個廣東話嘅一個即係嘅模式啦，係啦，即係寫一啲即係我哋平時寫嘅似白話文，但係用廣東話嘅一啲嘅字眼啦，或者係一啲嘅顯示嘅語氣啊，即係反而係咁樣。所以我嗰年代其實係做唔到所謂嘅，即係我手寫又口呢件事咁樣咯。 又唔係噃嗱，我都話啦，喺香港其實，譬如我個年代學中文嘅年代，因為我哋都文言文嘅篇幅相對地可能比而家多，我唔知啦，我估係啦嚇。咁作文堂亦都多喎，我哋差唔多每個禮拜或者兩，好似兩個禮拜作一次文。咁加上又有其他啲閱讀理解啊、語文練習啊嗰啲咁嘅嘢。咁反為我哋嗰個年代，一般人畢咗業、中學畢業咧，你寫一篇普通嘅中文咧，應該都唔係太困難。你話好暢順咧，就未必一定。我諗清通咧都普遍應該都得嘅，除非佢真係冇心機去讀咧。咁嗱，譬如我細佬咧，另一方面其實佢除咗讀 普教中之外咧，其實我都有揾佢補習嘅，因為我細路國際學校嘅，咁所以我都驚佢啲中文個基礎唔係咁好，咁所以咁佢但係補習嗰度用翻廣東話嘅喎，嚟到上嘅喎，咁我開頭都覺得咦廣東話咪搞到攪教咗，咁但係後屘又冇問題喎。佢一路咁讀上去嘅時候咧，佢嘅中文程度其實喺個學校嚟講都係唔差嘅咯，即係嗰佔10% 嗰班嚟嘅啦。咁換句説話講，其實喺嗰個學習中文嘅過程之中，佢用普通話學，我唯一覺得唔安穩嘅地方咧，就係佢會唔識得廣東話嘅讀音。 嗯， 反而佢写啊嗰啲东西嘅时候咧，问题唔系太大。而读书嚟讲，读翻啲书，譬如有啲《成函旧事》啊呢啲咁，即系佢要课程之中要求佢要读呢啲咁样嘅课本。啊，佢睇到都津津有味喎。咁我觉得又唔系太大问题喎。翻翻转头讲翻都话，究竟我哋需唔需要一定系要用普通话嚟到上中文堂，先至令到学生嘅中文程度会提升咧？ 问下教师啊。 嗱，我先讲好多数字啦，或者好多唔同嘅香港人做过嘅好多唔同嘅数据都提出咗咧。好多人都会有一个谂法，就系用普通话咧，因为比较接近书面语啦。我哋讲紧咁，于是乎可能佢哋嗰个书写咧可能会流畅一啲。但是大家不得不去想一件事，就是譬如如果我假設我們是我手寫我口呢，你必須要面對一個情況，就是國內如果你學習的時候，除非你完全規範不讓他看國內的電視，不讓他看其他的一些流行文化產品，否則他一定會有很多我們叫 slangs， 就是一些俚語、其實為什麼我們會覺得廣東話入文會很瀨氣、撈教、漏爆，是因為就是這些字眼、這些這樣的 slang。咁於是乎，其實佢就唔會用廣東話嘅 slang。 嗱，我哋改文就改得好出事嘅。 但係呢度牽涉個文化問題啦。駱駝祥子嗰本書你睇過咧？ 係。 入邊其實入邊有好多北京嘅俚語，其實如果你用普通話角度嚟講，係唔入流 嘅 喎。 嗱，我再講啦。嗱，我細個就最有印象係老舍啦。嗱，但唔講呢啲。嗱，呢啲基本上而家啲細路仔未必會咁多接觸。但係譬如佢哋如果喺個睇流行小說，因為我好多學生咧，佢哋都會睇國內嗰啲小說嘅，網絡小說好多嘅，而裏面咧其實有好多國內嘅一啲 slang 啊。咁佢哋喺寫文嘅時候咧，佢哋未必會用香港嗰啲錯嘅句式，我哋叫唔好嘅一啲句式啦，或者叫口語化嘅一啲文字啦。但係佢會用咗國內嘅口語嘅，其實結果係只不過係將嗰個廣東話口語變咗做國內嘅口語。嗱，呢個係其中一個我見到嘅一啲現象。嗱，呢度我另外再提翻一樣嘢，我想大家都清楚知道教育現場見到嘅特質，就係、是、我哋一路咧都係有好多人都好努力去營造一啲語言環境。我哋其實教書咧最重要就係營造一個環境去讓佢學習得好。喺2018年以前咧，其實個語言環境我自己覺得都傾向越嚟越多同國內或者台灣接軌，因為最簡單啦，我直接啲講，我哋講好多集噶啦，香港冇本地明星偶像。佢哋係聽嗰啲吳亦凡啊、鹿晗啊，即係嗰堆嘢睇劇睇迪麗熱巴啊嗰啲咁樣，佢哋已經融入曬嘅。當佢日日都聽住睇住嗰啲唔知咩行啊、咩令啊嗰啲咁樣嘅電視劇集嘅時候，而唔睇本地嘅嘢嘅時候咧，佢哋本質上就已經係融入咗嘅。喺甚至乎佢哋嘅生活，頭先阿仲遠興講到佢小旅行啊，唔知同男仔女仔定咩啦，嗰啲我唔理啦。喂，其實嗰陣時好多年輕人係好中意禮拜六翻國內，我哋叫小旅行啊嘛，佢哋去，嗱佢哋去飲真奶，啊勁國你知咩叫真奶啦？ 唔知喎、 啊，即係珍珠奶茶，咁啊有啲牌子好出名噶嘛喺國內嚇，嗱佢哋用咗好多嗰啲咁嘅 terms 啦，各樣嘅嘢啦，或者佢哋用嘅社交軟件。佢哋好多都係用咗國內嗰啲，咁於是乎簡體字也好，或係講緊係佢哋嘅普通話，甚至乎流行文化完全係融入曬嘅。咁呢一堆嘢咧，其實你會發覺哇，勢如破竹嘅喎。我直接啲講，我自己見到，尤其是啲小學生啦，咁佢哋好多都係睇嗰個短片咧，即係嗰個乜 talk 咧，即係搞到人仰馬翻嗰個系統，好多細路真係睇嗰堆嘢。於是乎佢嗱，你會發覺好得意嘅。這個小學啦、幼稚園咧，一路上嚟，再加埋佢哋有喺學校裏邊有學一啲規範嘅普通話， 於是乎咧，成件事就好 smooth 嘅，好順暢嘅。嗱，二零一八年之前咧，營造語言環境呢樣嘢咧，我覺得係好成功。嗱，咁但係呢個咧，我唔知係咪即係大家覺得速度唔夠快啦，或者有其他嘅原因再想加快。而家我睇翻好多喺網上邊或者新聞上面提借住而家啊。教育部開頭講個報告，大家就喺度講緊係咪要加強喺嗰個考試制度，嗱要入埋落去，嗱呢個就唔單純係一個軟性嘅營造學習環境啦，呢個加埋一啲咧，嗱頭先講到有啲立法嘅過程啦，甚至乎用考試，考試都係一種權，一種制度嚟噶嘛，用呢個制度，嗱原本都有嘅。有因嚟噶嘛？譬如我要做一個中文老師，我要做一個播音人，或者我要做啲，或者我翻國內工作啦，我去學習係往簡體字普通話，呢個係好強嘅有因。嗱，頭先大家都講咗，但係如果我哋變咗做一個咧考試裏邊必須要考嘅咧，嗱呢個就係再加快嘅一個部分。點解會而家我哋話再啊呢個爭熱度啊？越嚟越多人再去討論翻呢個十年前，我哋已經覺得冇乜嘢追，即係我同意我哋好多網友噶，仲討論呢個題目。十年前已經講過唔知幾多次噶啦，只不過係而家我覺得嗰個速度感咧，就唔單純係營造環境啦，甚至乎係想做更多嘅嘢。嗱，呢個就令到更加多嘅人咧去搲翻呢個題目出嚟講，包括經過。 嗱，其實如果你再講喺補救中之餘，就牽涉到簡體字嘅問題咧。我又用我嗰、那個即係唔知點接住學習簡體字嗰個經歷咧、其實係完全冇學過嘅。你只不過就係、即係主要係大學年代咧，你接觸一啲國內出版嘅書嘅時候，你拿上去睇嘅時候，你睇睇下你比較自然，你就會估到嗰個字係點樣嘅。亦都唔需要話煞有介事咁樣咧，我要喺出嗰個簡體字嘅標準嘅。几多个字乜乜乜，你要去学习佢嘅，因为呢啲头先阿周 Sir 都讲啦，好多时候喺个大环境之中，你慢慢自己个有个推动力，有个诱因，同埋喺你接触嘅人啊、事啊、书本啊、书刊嘅时候，你就会去尝试去了解、去学习，系完全冇一种。话要考试嘅压力或者考试嘅诱因嚟到做。嗱，如果就算你讲普通话，我要去测试嘅时期，而家有嘅，嗰、个亦都系搵水嘅一个途径嚟嘅。嗱，你一嚟你教人去考试就系搵水一个途径啦。你考到普通话系几多级几多级，亦都系一个搵水嘅途径啦。你可以证实，咦，我有咁嘅能力喎。无论你喺国内做嘢又好，又或者你第时你出嚟教人都好，亦都一个搵水，已经有势有因喺度噶啦。需唔需要话要再做一个我唔敢讲话架床叠屋啦，但系就话要再做另一个制度出嚟，令佢再推动咧。譬如所有事物都系由佢顺其自然咁样嚟到去推咧，就非常之容易，即系等于简体字咁。你系简体字嗱，虽然我哋知道就系新文化运动入边其中一环。就話要去推動簡體字，其中最主要一個原因，其實我唔係好同意嘅，就話中國文字咧就太複雜啦，嗰啲筆畫又多，咁令到咧一般嘅普通人咧學習嘅時候咧就產生困難，所以搞到我哋咁多文盲咁樣。咁為咗方便佢哋去學習，我哋就將啲文字簡化佢。等佢可以早啲去掌握呢个语文，早啲去扫除文盲。呢、这个我系完全唔赞同嘅，因为文盲之所以出现，其实因为你教育你唔抌资源落去，唔去教人啊嘛，先有文盲啫嘛。如果你抌资源落去，俾人去读书嘅机会或者强迫教育嘅话，咁点会有文盲呢？你又唔见台湾用翻正体字，又见有文盲，一啲文盲，香港咪又一样。你有九年免費教育，十二年免費教育，咁先至可以令到人學習到個文字，跟住就掃除文盲啊嘛。所以呢樣係對我嚟講，我覺得就係唔成立嘅。簡體字出現咧，當然啦，源遠流長咧，其實喺漢朝啊、秦朝都已經有喺度嘅啦。嗰陣時草書係其中一種啦，譬如現代所謂嘅現代嘅簡體字版咧，其實好多程好大程度上係用草書作為一個源头啦， 咁但係一路以嚟簡體字嘅出現就係通常係民間，我中意寫冇所謂嘅喎，其實我都會寫簡體字嘅。無論你做筆記又好，或者有陣時啲簡單嘅書簽啊、啲書信來往啊，你都整幾隻簡體字。有陣時懶啊嘛，啲正體字有陣時筆畫太多，咁啊完全冇咁嘅問題。咁啲人亦都會適應到，知道點寫啊。但需唔需要話真係煞有介事咁又要確立個地位啊？又或者一定要去考試考？如果考簡體字，我唔知點考喎。 我覺得個分別咧，就係咧，你點睇文字呢件事嘅？究竟咧睇文字系一个沟通工具啊，定系睇文字系一个思考工具？因为咧喺心理学里边咧，其实咧有研究一个咁样嘅课题嘅，即系究竟系有文字先啦，定系有思想先？系啦，咁即系大家都有唔同嘅谂法，因为例如你冇忐忑呢个字咧，你永远可能都唔能够理解，即系呢一个感受究竟系一种乜嘢嘅感受嚟嘅。但系自从有文字，可能你话咗呢一个嘅感受系一二三咁解咧，咁大家就能够知道啊，我头先嗰个感觉遇到呢件事咧，嗰一样嘢就叫忐忑啦。咁所以某程度上咧，你识啲乜嘢嘅文字咧，或者嗰个文字系点样去表达出嚟咧？其实某程度上咧就系、是、睇下你嘅思想嘅一个营造咧，其实系有一个关系喺度嘅。当如果佢系一个沟通工具嘅话咧，咁其实文字咪变咗一个 choice 咯，系咪一个选择？我可以用呢个嚟到去作为沟通嘅工具，可以用第二个，好似搭真系交通工具咁。但系如果佢作为一个思考工具嘅话咧，咁就要去提高佢嗰个个地位啦。 唔係，我覺得有陣時太心急啊，有啲情況。嗱，其實咧，而家我自己觀察香港嗰、那個，譬如同國內溝通最大嘅問題咧，喺文字上面問題其實唔係好大嘅。睇翻啲數字咧，其實咧其中一個大嘅問題就係兩地咧嘅用詞嘅不一樣。或者一啲即係簡單，頭先我哋講啲 slang 啊，或者各樣嘢嘅唔同咧，係睇翻啲數字咧，係低過10% 嘅，要互換嗰啲嘢。咁、其實大致上我哋咧，就算唔明曬成篇簡體字嘅，我哋估得到嘅大致上，因為我哋學嘅都係同類嘅一啲規範化嘅語。 我都同意。 係啦，咁仲我有陣時覺得就好心急啦。但係反而咧，點解我話心急咧？就因為其實咧講聽聽説嗰部分咧，相對咧係真係有大嘅差異嘅。但係你當你撈埋一住去講嗰時咧，就容易有。即系问题发生啦。 咁而家哇，第二次眨眼又差唔多去到尾声啦。咁呢首歌咧叫《相信一切是最好的安排》。 咁啊，陈磊嘅歌曲咁啊，究竟边个安排同埋边啲系最好嘅安排咧？咁啊，大家吓好好地仔细听下啦。 将我眼睛假吐四壁，一口叹息。美丽遐想，没人和应，又再想起了只得你一个旅程，不需要讲，天定会光，继续流浪，穿上武装，那道阳光越来越烫。像要烧滚亦叫湿了的裤自然起在盛放，云雾将晴空盖掩，埋下天际伏线，随时一会发现世界很大还很大，可以的你可以有更好的，原来不坏还不坏，可用心跳跟你去探讨这天跌倒，不用畏高，赶紧探讨，修正趁早，往后回想，练成大将，就靠这一次孤身奋起旅酝酿，不需要帮。之中找到新的方向，带着你掘坑，努 做再崎岖也懂怎会走，咬上牙关再直上。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一号戒备信号生效，位于南海北部的热带低气压正系喺香港西南偏南500公里内掠过。预测热带低气压听朝登陆海南岛，并且逐渐远离香港。相关的狂风和大骤雨会继续影响本港。本港普遍吹强风的机会不大，需要改发更高热带警告信号的机会较低。学生组织研学施政表示，召集人黄日战和发言人黄远林涉嫌煽惑他人参与非法集结，宣传或公布未经批准集结被捕。警方网络安全及科技罪案调查科科技罪案组警司谭威信表示，近日有人在不同的社交平台宣传和呼吁听日去到旺角和铜锣湾作出未经批准集结，亦都宣传鼓吹使用武力作抗争，包括发放有关武力抗争的贴文和影片，涉及煽动使用武力，包括投掷汽油弹等。他说被捕人士公布和宣传未经批准集结的行为非常不负责任，有机会令参加者负上刑责，又说不排除有更多人被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办主任杨洁篪应约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通电话。杨洁篪表示，对华合作应当是中美关系的主流，中方致力和美方实现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同时坚定维护自身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杨洁篪说，台湾问题事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敦促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慎重妥善处理涉台问题。又说美方一些人编造散布武汉实验室泄漏新冠病毒的荒谬故事，中方表示严重关切，敦促美方不要将溯源问题政治化。央视引述布林肯表示，美中近期一系列接触有利双边关系，期待与中方增加各层级接触和交流。又说美方奉行一个中国的政策，遵守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希望与中方保持在重要国际地区问题上沟通协调。七国集团领导人峰会在英国英格兰西南部的康沃尔郡揭幕，各领导人先在会议举行地点附近一个沙滩按传统拍摄大合照，因应防疫需要，各人保持距离与会各方之后召开首场会谈。今次是近两年来七国集团领导人首次面对面会谈。东道主英国首相约翰逊在开场发言的时候说，很高兴可以亲身和各人见面，形容全球正是经历最悲惨的疫情大流行。今次峰会可以让各方从疫情大流行中吸取教训，确保不会重复错误，又认为各国经济需要复苏。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4,442 点，跌2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239 点，升不够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 7.761， 日元 109.78， 瑞士法郎 0.899， 加元 1.216， 人民币 6.401， 英镑对美元 1.412， 欧元对美元 1.21， 欧元对美元 0.7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71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是1,878.14美元，卖出价是1,878.67美元。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

书写出笑史，写得妙趣横生。除了丰富的材料、细节、图像、睿智的观点、精心设计的章节，作者在写作风格上亦都在努力复原当时的幽默感，例如模仿民国小报的风格写的序言，大量使用中国笑话当中常常见到的相关语。这本书原本是英文著作，中译本有些直接用了原中文，笑依赖语言，读原文常常会比读译文好，所以作者雷勤峰在中文版的序言当中说，本书的中文版比英文版更好，这一句不是笑话。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大不敬的年代》，作者雷勤峰，由麦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欢迎大家回来最后一节《广东广西》，今天我们的题目叫《普教中与简体字》。上一两节我们都提过，我们学习普通话和学习简体字的过程，还有是整个环境，究竟我们是怎样去推动去学习普通话和学习简体字。我想问一句说话，既然尤其是周 Sir 都说，在新一代在这个过程之中，过去的十年八年呢，其实是自然然地推动你们去接触简体字、接触普通话，是顺其自然，亦都令到他们将普通话或者是国内同胞的日常用语已经融入了生活之中。其实已经完成了一个使命的了。如果还煞有介事地出一个报告出来，是不是会有一些画蛇添足呢？ 唔系呢个嗱，我试下讲下先啦。画蛇添足就唔知系唔系嘅，但系咧，我觉得呢一个报告出嚟咧，系有佢嘅好嘅时机嘅。 嗯， 即系如果喺话推动普通话同埋简体字嘅话，因为例如你可能以前去推动嘅时候，我就系话唔同嘅时段去推嘅时候咧，佢系会有唔同嘅作用。例如以前系一个选择啦。咁大家可能而家覺得係一個指令啦，係啊，咁所以咧令到一啲可能之前覺得啊，不如都唔知應該點樣做嘅情況，不如就聽下啲家長啊，其他嘅個社會上面嘅聲音啊，咁再決定啦，咁樣，咁而家就唔使諗呢啲啦，咁好簡單啫，因為已經有一個咁樣嘅叫做啊指令或者一個指引出到嚟嘅時候咧。咁就不如去跟啦，咁嗰只，即系我觉得佢而家咧系有呢一个咁样嘅作用嘅。而我觉得普通话咧，就基本上我觉得佢融入系会几多嘅。其实而家咧，如果大家去试下而家嘅年轻人佢哋嘅普通话嘅水平咧，比起我哋以前咧系真系好好多嘅。 诶，冇错， 好好多嘅。咁啊，所以我觉得呢个系会嘅。反而我自己睇咧就系简体字究竟。会点样去落实嘅？因为咧，嗱，讲真，我哋以前嘅时候唔单止系睇简体书啦，有啲时候系咪？即系可能学校系推介。我唔知道大家仲记唔记得有一段时间咧，系大家可能好似头先周 Sir 所讲，我哋都会有时话啊想去就可能系旅游一下，可能喺深圳啊、广州，其实好兴咧，临走嘅时候咧系会去书城嘅。系咪？仲记得喺罗湖有个书城啊， 过关都会有书店。 系啊，咁跟住喺嗰度咧，大家就会搜罗可能几本或者一批嘅简体字书嘅，因为的而且确系争好远嘅，即系嗰个嘅价钱，同埋佢书城大啊嘛，即系以前香港都唔系咁多话，你话成品啊嗰样嘢，嗰时啊都仲未话标出嚟好兴。 係咪？咁所以咧嗰時就會有呢個咁嘅情況，咁接觸簡體字或者簡體書嘅情況係會多。咁但係依家咧，基本上我自己覺得咧，普通話反而嗰個抗拒性咧係少咗嘅，再加上好似頭先阿梁建國咁樣講，聽歌啊，可能睇戲啊，咁嗰啲都可以接觸到嘛。但係簡體字咧，喺呢啲媒介裏面咧，其實都好少會接觸到。而當中你話睇簡體嘅書咧，其實而家喺香港咧，基本上我覺得唔係一個慣常嘅舉動嚟嘅。再加上就係因為一個急速嘅推廣或者推動啦，其實就會有呢個咁樣嘅反效果啦。即係因為通常如果啲嘢咧文化語言啊潛移默化，大家中意咗某啲嘅流行文化之後，我去學啊，咁咧就算無論幾難嘅，例如日文都咁，你都其實都夠難啦，係咪？咁你都會照學到嘅。但係當如果嗰個變成一個指令，其實就好似等於學習咁樣嘅嘛，係咪？本身人就係好中意學習嘅，學習就係佢其中一種嘅技能嚟添，天生嘅。但係偏偏你因為喺學校可能考試或者呢啲咁嘅制度，你夾硬灌輸落去好似填鴨式咁樣，佢咪對呢個知識係抗拒咯？其實呢一個我哋不嬲都係有呢個咁樣嘅，即係推動一樣知識嘅一個唔好處嘅情況。而家係一個急速嘅咁樣嘅推動嘅話咧。咁好正常咧，就係會對於可能簡體字咧會有抗拒，所以我覺得呢個反而會難少少。 嗱，其實咧，你而家見到嗱，我都幾建議大家咧，即係就住而家所謂嗱嗰個爭議叫普教中加埋呢個簡體字啦，大家有興趣咧，你可以上網啦，任何搜尋嘅方法，你揾翻啲新聞咧，我自己見到啲政治人物或者即相關人士啊，甚至乎學者咧，喺討論最近再次興起嘅呢個題目嘅時候咧，我見到係分兩大派嘅。第一派就係同我哋頭先講嘅好相似，楊潤雄局長都係呢種派別嘅。我覺得係咩咧？就係學多一種語言或者學多啲嘢咧，係冇壞嘅。嗱，佢呢句説話真係咧講。真係講完之後係一定準確㗎。 即係阿媽係女人咯。 唔係，即係咁事實上係真嘅。嗱，你學 咁阿媽梗係女人，梗係真 嘅。係真嘅，即係你學多一種語言，自然百利而無一害啊嘛。佢嘅講法係。咁我當日我自己喺我自己寫嘅網站我都講，其實學阿拉伯文都係百利無一害。係， 其實學多一樣嘢都係百利無一害。 一定啱。 唔係係語言定係乜嘢？ 而我哋嘅網友亦都咧喺度估算咧，我哋呢一集做完嘅結論都係學多啲嘢百利無一害。佢哋都估我哋咁講嘅。嗱，呢個係第一派，我唔係話認同或唔認同呢種做法，只不過係呢一個咧係我哋一路以嚟喺由我哋直情係回歸之後咧，面對普教中或者普通話推動嗱，唔一定普教中啊，再講多次啊，係推動普通話先，或者簡體字，我都覺得同樣嘅情況就係你知多樣嘢，事實上係冇錯嘅。嗱，只不過而家個另外一個派啦，你可以叫做就係咧，佢想將嗰個普通話咧個地位或者簡體字嘅地位咧，係用一個比較，我用一個字啦嚇，比較規範嘅手段啦，變成得比較硬啲啦。你可以中意叫做，例如咧有一個非常之有錢嘅一位地產商咧，咁佢出席一啲公開場合嘅時候咧，佢就話希望香港嘅年輕人咧可以用普通話做夢。嗱，呢一個咧就。同頭先阿敬國即係作為一個家長嘅身份咧，嗰個諗法或者佢自己頭先嗰個擔憂或者擔心咧，就啱啱好就係 fit 到呢個位啦。嗱，我好簡單講翻就係咧，譬如頭先阿仲遠講個問題，就係、是、簡體字如果喺香港推行，我純粹係諗緊一個推行的過程，點樣可以最快推行咧？就係、是、由聽日開始，所有嘅車嘅路牌或者係所有嘅文件、官方文件，嗱，唔係兩者並存。可能甚至乎你再激進啲啦就以普通以簡體字為先嗱，因為你譬如車牌可能有啲地方咧，可能有唔同文字都有噶嘛。我哋去外國都有啲咁嘅情況。咁如果我哋咧用簡體字行先，你一定係最快得到佢想要嗰個效果嘅。如果你想普及化，只不過呢一樣嘢係唔係好似我頭先上一節講唔曬嗰個地方，係唔係一個喺而家香港呢個環境裏面大家可以好短期內適應嘅一種狀態呢？ 其實我哋可以問翻一個問題，就係、是、有冇咁嘅需要呢？其實呢個係一個最基本嘅問題。嗱，我哋一國兩制啊嘛，習主席都強調我哋一國兩制要不變形、不走樣噶喎。咁語文嘅運用呢，基本法就冇講到話一定要用簡體字噶喎。 咁突然間煞有介事咁樣話要將繁體字變成一個法律地位咧，我其實有少少拗頭嘅。咁所謂何事咧？其實要嚟做乜嘢咧？而家嗱，簡體字亦都普遍喺民間使用啦，亦都普遍喺書刊雜誌有啲都係用簡體字啊。你去嚇、啊，無論啲大型嘅書城啊，或者書店啊，一定有嚇、啊、國內最新出版書刊。咁你一定可以揾到簡體字喎，咁冇人去阻止你去學習，冇人去阻止你去運用添啊！你日常生活，我寫個簡體字、全簡體字嘅字條俾阿周蛇咁樣，咁佢唔會丙我噶，佢只會話我話你作死啊，乜做乜整張咁嘅嘢嚟玩佢啊？咁樣係咪考佢識唔識曬所有簡體字咧？咁喺咁嘅情況底下，其實整嚟做咩咧？呢個係一個最基本嘅問題，同埋有冇用咧？咁喂，你将佢啲嘢全部改晒嘅话，要钱噶、哦，大佬。而家我哋梗系要用之于民噶嘛，同埋每一个银两都系纳税人嘅钱嚟噶嘛。嗱，有冇咁嘅必要咧？ 我想再深化啲少少，讲到语文教育政策嘅一个问题。嗱，譬如咧，田先生啦，田北辰先生有提过咧，就系、是、而家因为啱啱最近嗰个中文科嘅改革咧，就冇咗粵語考試嚇嘅嗰個小組討論嘅部分，咁、然後佢就而家提出啦，既然國家有個咁樣嘅即係説法啦嚇，咁、會唔會考慮咧就係咧增設呢個普通話考試？嗱、呢個方向咧有唔少人都提出咗一啲意見啦，咁呢度我唔一一細表所有嘅講法。嗱、咁當然有部分就話喂唔使考到咁深㗎，可以淨係計咧合格唔合格啊，即係類似呢啲咁樣嘢啦。嗱、我唔特別講個學理上面係咪好啊各樣嘢，但係有一樣嘢大家一定要留意嘅就係咧。究竟是當是一種，因為我們學語言呢很有趣的，有一個系列呢就叫 second language， 即是我們不當作母語第二語言，即譬如考英文的考試和考廣東話的考試呢，我們對它的要求，尤其是剛才仲遠講到關於思路啊、題目的類型啊，其實是完全不一樣的。我哋第一個面對，我都提一提田生可以做多少 research 嘅呢個位。嗱，我冇話佢啱定唔啱先，但係要講要做得到呢樣嘢咧，其實要多少少研究。我哋當佢一個母語去處理，定係當佢一個 second language， 即第二語言去處理。嗱，係完全唔同嘅路徑嚟嘅。嗱，呢個大家要諗一諗嘅，我覺得。即如果社會凝聚氣氛去討論咧，我覺得冇壞嘅。但係你大家都明啦，不過而家。有人甚至乎在我們的留言板上說現在還有得討論的嗎這些題目，我就不信的，我相信有的。 有，哎，我們祖國一定相信是真理越辯越明的嘛，怎麼質疑這個這樣的說法呢？ 是啊，是啊，我絕對相信可以討論的，所以我覺得大家尤其是從學理上面或者甚至乎從一個教育專業，我其他東西我真的不想特別太多滲入去，但是我純粹是譬如另外當然有個層面就是當我們說要考普通話考即係個口語考試嘅時候，其實國內都唔係咁考法嘅喎，國內唔係咁樣考一個所謂特別要專章考一個考試咁樣嘅喎，嗰啲卷嘅設定啊，各樣嘢咧係真係要一啲時間去運作嘅。嗱，呢啲嘢咧，全部我覺得咧，真係讓專業歸專業去諗啦。好老實講， 又或者咁樣咯，喂，其實咧一開頭考個廣東話嘅口語咧，其實係考緊佢嗰個嘅演講嘅技巧，或者係文字運用嘅一個表達啊嘛，係咪啊？即係唔係純粹係要佢學一個語言，而點樣用個語言嚟到講出一番話啊嘛？係 思辨過程啊，好多都係思考過程啊。 係咯，所以咁樣咧就要改啦，即係因為就係考思辨過程啦。即係我覺得嗰個情況就係好似頭先咁講啊，頭先阿周 Sir 講得啱啊。母語啊，即係母語咧，就要你個思想就要一致嘅。如果 second language 咧，就係一個 choice， 就係一個選擇，即係我可以用，我可以唔學。而且 second language 咧有一個特別嘅地方咧，就係可以唔止一個噶嘛，係咪？即係尤其是其實以前香港咧的而且確 second language 咧係唔止一個。 哎，冇錯。 係咪啊？即係你英文有人當係 second language 啦，有啲日本通嘅，咁你會學日文啊，咁嗰啲啊，甚至乎而家基本上韓國啊，係咪去追星嘅時候啊，基本上嗰啲應援物資啊，各樣嘢啊，寫嘢啊，即係基本上你都學韓文嘅。咁但係如果當佢當為一個 second language 嘅時候咧，嗰、那個 地位同埋佢喺思辨方面嘅教育咧，就真係差得遠嘅。 嗱，其實如果你話普通話係作為一種教學嘅語言，令到人或者令到廣東人啊，香港主要係講嘅嘅中文水準會提高咧，這個我係唔相信嘅，因為即係我用翻我自己個人例子啦，咁我都唔係用普通話學中文噶嘛。咁我中文程度都唔算太差。如果你话普通话你都要学，我绝对赞成咯。普通话系要学嘅，亦都要学佢嘅基本嘅拼音，因为你学草拼音嘅话，无论你打字又好，你可以用拼音输入法啦，或者你喺个咬字个音发音嘅时候，亦都会相对系比较准成嘅。咁其实好简单啫嘛，你即系等于话仲远咁样中学整一堂学习普通话咁样教上去波波摩科咁样，咁又得，你都可以考试嘅一样。而再可以連接埋國家嘅普通話考試，令到啊咁啊有曬誘因啦。等個細路由啊喺學校去考試，有一個一定程度，跟住一接上啊國家嘅普通話考試啦。跟住佢一畢業之後咧，哇！可能畢業之前已經攞咗一個國家嘅唔知幾多級嘅啊沙子咯。哇！咁仲唔夠好過你考咩 DSE 整個咁樣嘅普通話考試啦，又要搞震，又唔知搞幾耐。 唔係嗱，呢度又即係我諗好難得翻幾一兩分鐘去講得好深入啦。嗱，但係我都要再一次講翻就係咧，大家千祈唔好咁心急上曬頭去講嗰件事，一定要睇報告內容啦。我成日都講，另外真係要咧睇清楚嗰個喺教育上面咧嗰個理論咧究竟點樣，尤其是語言教育咧係好多理論嘅。我要再三提翻一樣嘢就係咧，我頭先講 second language 唔係我贊成要咁做啊，因為國家呢個正所謂全國都通用嘅一個現代漢語咧，我哋冇可能當佢係一個，即係如果係咁就牽涉咗另外一啲問題噶啦。你點會當佢 second language 咧？有啲人可能會講啊，於是乎我幾同意咧，以前咧一種想法或者呢一種嘅行動咧，就係將香港係定性係一個兩文三語嘅城市。嗱，香港係全世界 IQ 最高嘅地方之一嚟嘅，喺人口係啊，咁其實咧好多歐洲叻嘅國家咧，都係好多 language 都可以並存嘅。其實兩文三語對於我哋咁高 IQ 嘅香港人嚟講咧，係我相信唔係困難嘅事嚟嘅。咁如果行翻嗰個方向咧，我自己覺得其實應該就唔係好困難。 其實而家行緊㗎啦，兩文三語老實講，就算有一啲以前完全一句普通話都唔識嘅比較老一撇嘅人。因为他现在跟国内交往多了，他都一直说些不咸不淡的普通话的，不咸不淡普通话沟通到就可以了。 而且简体字其实都真的不需要学的，就是你可以是由简体转做繁体，繁体转做简体，按一只字其实 就已经可以即完成了整件事。所以反而普通话可能是其中一个 choice， 但反而简体字呢就真的可能必要性很低了。 简体字其实可能要另开一个题目来讲，我始终觉得是不需要特别去学习的，同埋简体字其实引申到很多问题出现的。如果你将个简体字作为一个唯一一个通用的语文的话，唉，讲讲下今天最后一节又到时间要大家告一段落了，那再提一提大家啦。星期日的老店呢，题目叫做尊师重道，咁有文杰华、岑日飞同埋陈泽明，咁最后一首歌叫《话太普通》，就系 Muse 嚟拣嘅。 普通话不普通啊！ 好多谢大家收听， 拜 拜。 牛肉 牛肉 六点半， 六点半， 我喜欢你， 我喜欢你。 你讲乜 啊？我普通话太普通，乖小时候不用功。我喜欢你却不能沟通，今晚在我心中却卡在喉咙。我普通话太普通，乖小时候不用功。我说广东话你听不懂， 再看你识讲。 姑娘，怎么不走过来？对面的女孩都已经看过来，看过来看我心。花为你多多的开，我想带你去山顶看夜景，我要带你去中环 shopping， 要去边我就去边，这些话怎样说才行？ 你喜欢我不喜欢，为何你一见我就发呆？喜欢我不喜欢，为什么你都不说出来？ 因为 我喜欢你却不能沟通，今晚在我心中却卡在喉咙。我普通话太普通，怪笑时候不用功，我说广东话你听不懂，你 识听不识讲。 姑娘怎么不走过来，对面的女孩都已经看过来，看过来看我心花为你多多的开。我想 带你去好吃的尝尝， 我要 带你去兰桂坊， 你要 去边我就去边，这些话怎样说才行。 好啊，去边是什么？你喜欢我不喜欢